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三篇，落洞，第十集。天不亮，江炼去探了白水霄的动静。回来之后招呼孟千姿上路，比起夜晚，白天跟踪有优势也有劣势，优势是一览无余，劣势也是一览无余，你跟踪他方便，他想发现你也不难，所以反而得更小心，拉开更远的距离。孟千姿沿路解决早餐，一夜休整，他脚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碍，就是气力依然提不起来，只恢复了六七成。同时，由于黑夜过去，白昼到来，孟千姿那因着黑夜一萌发，因着听故事而放大的对江炼的善意，又缩水了一些。夜晚遮去了江炼的面目，容易让人动情和感性。但这大白天的，江炼那几次三番和自己作对的眉目便清晰可见了。 一码归一码，慎珠还是可以出界的，但我冷峻的态度不可以变。好吗，听个故事就动摇了，自己都有点瞧不上自己。这事传出去以后，有人求到我这儿都给我讲段悲情的故事，还能不能好好办事了？ 孟千姿态度的微妙变化，江炼自然察觉得到。不过有意的小船终于荡开了桨，船客的态度冷淡点，他也无所谓。 昨晚之后事情已有八九分准，我求人得人很知足了。就是孟千姿那句先偷偷跟着再设法跟孟劲松联系，感觉不太可行，这明显是越走越偏，见无人烟，想跟外头的人联系谈何容易啊。 山路难走，尤其是这种人迹罕至的深山，半天的路程累死累活也不过翻了一两个山头，而且越走越迷，根本不知道身在何处。孟千姿也是一头雾水，他对湘西不熟，老一代的山鬼可以看山头山形辨路，但近几十年来大家习惯了依赖各种电子定位设备，没了设备支撑，基本两眼一抹黑。近中午时，白水霄第三次停下来休息，江炼和孟千姿也随即停下。白水霄似乎很警惕，每次休息从不老实的在原地坐着，总是左右乱走，到处张望，时而站起，时而蹲下。有几次明明蹲伏在地，又突然窜起，好像是在捕捉什么。隔得太远，看不真切，江炼心生警惕。他从孟千姿那儿已经多少了解了些白水霄的手段，这女人和田牙婆混在一起，没准也会使唤什么蛊虫毒虫，真动起手来，他可得分外小心。毕竟这山里的虫兽会卖孟千姿的面子，却不会认他江炼的脸。到了下午，山里变了天，头顶上一阴，林子里就更暗。孟千姿的性子最是耐不住，不管是卧底还是跟踪，都最好半天就见成效。现如今从夜里到白天毫无进展，除了走路还是走路，难免心浮气躁。江炼看在眼里，拿话宽慰他， 这一趟应该不会空跑，只要跟定了他，顺藤摸瓜，他背后那个人就跑不了。还有你那根链子十有八九在他身上。 在他身上？发髻里？ 那天我救他回来帮他包扎过，也翻检过他的随身物件，并没有链子。他有在发髻里藏东西的习惯，链子不大，确定是他拿走的话多半是藏在那里，所以咱们得有后备方案，万一跟踪不成功被发现了，就马上卯住他下手抢东西，能扳回一点是一点，不至于空忙。 这倒是，精灵能回来等于事情已经成了大半。 孟千姿正要说什么，脚踝上突然微微一绊， 像极细的线一下子崩断。江恋也有这感觉，他面色一变，低声喝了句： 小心。 孟千姿反应也快，迅速贴地滚倒，江恋也就近翻滚开去。肩背一挨地，就听到扑棱棱的声音，像是鸟雀拍打翅膀，紧接着就是响铃声，叮叮当当，极其纷乱。山里清静，这声音一起就显得相当刺耳，再加上这地势隐有回声，几番回转交叠，催命一般不绝于耳。江恋以为是触发了什么要命的连环机关，头皮微微发麻，在地上静伏了几秒之后，才觉得除了那铃声也并没有再出现什么异样。他抬起头，不远处孟千姿也觉出蹊跷来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先后起身，确实没有其他动静，只东西两侧的树上铃声不断悠荡，渐渐走弱。江恋先去查看半线处，那里并无断线，也没什么痕迹可寻，但他确信之前有根线横在那儿。这种深山，这个季节，地上的落枝残叶都堆积得很厚，借着枝叶遮掩，在旗下拉一根细线，即便是趴伏在地都未必瞧得出，更别提是在走路了。他大概明白白水霄之前休息时为什么几次三番要走来走去了，那是在布置机关，而且布置了不止一道，只不过前几次他和孟千姿运气好，跨步时迈过了没有碰到而已。这一头孟千姿走到了东侧树下，仰头看向高处，似是发现了什么，向江恋招了招手让他过来。在不高的树丫上，高低错落悬着十来根响铃撞柱，还不是用线绳悬的，是拿细铁链捆悬着的，铁链和撞柱都已锈蚀的厉害，足见年头之久。孟千姿四下瞧了瞧，从不远处的灌木上拿起一根鸟的细羽。 白水霄之前应该是在捉鸟雀。 啊，懂了，白水霄在路上拉起一道绷直的细线，两头绑连的都是鸟雀，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法子，让鸟雀安静伏在当地并不挣扎，而一旦有人走过，无意间绊断细线，鸟雀身上的绑缚得脱，势必振翅高飞。正上方的树顶恰是灵阵，鸟雀自下而上乱飞，撼动撞柱，自然会响铃，而铃声一起就是示警。 事情走向不对，江恋警惕地看了眼四周，第一声向孟千姿说道： 先藏起来，如果他听见动静回来查看，咱们就动手。白水霄一定听见动静了，好在之前双方拉开的距离远，他即便折返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 孟千姿没有吭声，他蹙着眉头，似乎在想着些什么。江恋拽住孟千姿，很快延伸到附近的一棵树背后，忽然听见孟千姿喃喃说了句： 这是小边墙。 苗疆边墙？ 江恋只听说过苗疆边墙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南长城。 不是，是小边墙。苗人当初怕驻军进犯，精心设置了不同的机关陷阱，呈带状分布，不是边墙胜似边墙，所以叫小边墙。这是鸟雀灵阵，是防驻军偷袭示警用的，位置高低错落，风吹时相互也碰不着，不会发出响声，除非是鸟雀从下头往上飞。白水霄是利用了旧有的灵阵，就地取材，临时布置的。你先注意周围的动静，我得回想一下，我见过湘西的图谱，应该能想起点什么来。 孟千姿闭上眼睛，他虽然不像江恋那样会贴神眼，但识图记图的能力还是远超常人的。刘胜被杀的那个晚上，他曾经让人在屋里挂了一张湘西地图，擎着刃谱火眼仔细看过那道小边墙， 如果他能回忆出鸟雀灵阵所在的位置和周围的山形山势，也就能推导出两人所处的方位，从而大致掌握方向，不至于完全迷失在这山里了。江恋没有打扰他，一直留意四周，越等越是不安。 按理说白水霄应该回头查看，因为半段细线经了灵阵的未必是人，也有可能是过路的鸟兽，他迟迟不现身，很有可能已经有所察觉。跟踪这种事很容易访客为主，你之前还是跟踪者，下一秒就会成为被跟踪者。 正想着，忽见远处的高空升起橙红色的烟火，说是烟火也不确切，更像是呈花瓣样绽开的有色烟雾，映衬着暗淡的天幕，煞是耀眼。江恋对这一点都不陌生，昨晚追踪白水霄时，他曾经燃放过类似的烟火，不久便有人开着拖拉机来接应他。白水霄的身上并没有带太多的物件，他应该是在自己常走的路线上设点藏埋，方便沿途及时取用。 他在找人帮忙了。这白水霄还真是交友广阔，到处都是帮手。 大武陵的山户果然效率很高，第二天下午就已经带齐了工具装备，车子径直开到了喇科寨口。按照计划，在这里接上孟劲松一行人之后，就可以直奔玄胆峰林了。孟劲松对这效率很满意，就是迎出来时看到了不该出现的人。心慈， 你来干什么？ 你这话说的，千姿可是我老板，我能不关心他吗？ 这要是给千姿化妆啊，没人比你行，但现在这种形势，你除了添乱拖后腿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 心慈脸上一热，论武力值他确实垫底，但所有人都在东奔西忙，叫他留在云梦峰干等着实煎熬。 再不济开车加油拾柴添火看守设备什么的，总能帮上点忙吧。 正尴尬，忽然看到不远处蹦跶的正欢的神棍，心慈伸手指他， 他一个外人都还跟着呢。 人家肚里有货。 来都来了，孟金松也不好把他撵回去，毕竟事情过了之后，两人还得做同事，不便处理得太绝，但他确实觉得厌烦。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轻重，什么事都往前凑，果然是大太监秉性啊。 他有意冷落心慈，伸手把不远处的柳冠国招过来说话。这两天柳冠国真是忙得飞起，前方后方大事小事样样都要他调度，孟金松一句话他就得说破嘴跑断腿。刘冠国攥着手机小跑过来。 那边有什么进展吗？ 刘冠国是个勤恳办事的实在人，可惜聪明劲儿上不足，不那么精干，忙不迭地点头说道。 哦，有点情况。我们的人不是各处打探吗？有两拨人跟我说，远远望见深山里有一朵信号花发出来。 信号花？ 是我们千姿发的吗？ 这谁能知道？有些进山考察的，或者是探险的驴友，都有能对外发信号的设备，不好说就是孟小姐发的，但也不排除孟小姐在山里遇到了他们，然后借用的可能性。 不会是千姿发的，真的遇到了考察队或者驴友，他可以接到更好的通讯设备。再说了，信号是发给指定人看的，他不会发一个我们解读不了的信号出来。 也是也是。 可别把话说死，这不是千姿发的，没准是白水霄发的呢。要我说，一切的异常都该留心。这山里经常有信号花吗？ 这倒没有，不常看见。而且吧，一般放信号就是个亮点，那是个花。 看见没有，平时不见放，千姿失踪了他啪的放了一朵， 甭管是不是，你就不能抽点人跟进一下？你又不缺人。 孟劲松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就有这个好，从不因志气而草率行事，只要对方说的有道理，只要事情对孟千姿有利，他就能听得进去。 能不能确定七号花的位置？ 哎，孟助理，望山跑死马呀，深山里出个信号只能知道大致的方向，距离定不了，没准一天半天的路程，也没准三天五天的路程。 这就没辙了，只能保持关注。孟劲松心头烦躁，正想招呼众人上车出发，柳冠国忽然想起了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孟助理，那个破人岭 又怎么了？ 昨天我们不是有人去打探过吗？今天啊，就刚刚另一拨人也经过，说是奇怪了，寨子里没人。 难道是都没出家门？ 不是，就是没人，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，寨前寨后没人了。洗衣桶里的衣服洗了一半还泡着呢，灶下的炉灰伸手去摸还有点热乎劲儿呢，还有桌上饭菜爬了一半，饭碗都还没收拾呢。不知道是不是躲检查，但也没听说过政府要进山查这个呀。 如果是躲检查的话，更应该把这些非法的聚集痕迹给清理了吧。 电光石火间，孟劲松突然想到了什么。 破人岭空寨是在那个信号话发出之前还是之后？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